在我国由江原道战争老兵保养所竣工并交付使用。竣工仪式在6月29号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战争老兵、建设者、保养所职工和劳动群众参加。保养所位于东海名胜市中湖畔风景秀丽的地方，充分具备了医疗室、运动室、娱乐室等老兵保养和文化娱乐生活所需的一切条件。